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七点钟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笑笑笑什么呢？就是跟马有关的、啊、马，嘿嘿嘿，马啦哈。如果你现在想象一下，有一只马，它去到了美国了。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 啥 ？Horse， 因为去美国说英文了。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真的吗？ 你答对了。 真的吗？ 这是一个很飞很飞的冷笑话。 这个是因为刚刚莹有给我看题目，我想 OK， 我想一下，这种飞飞的应该就不是答案了。我就说，我还给了他第二个选择嘞，会变成美马，就美国的尺码。 正确的答案是他去了美国，他会变好。 哎，如果你有试过这样子吗？ 有，他有试过一两次，都是直接猜对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就有马这个华语字嘛。但是去到美国的时候呢，没有人叫他马的嘛，叫他 horse， 他就变成了 horse horse horse horse。 没，你看到吗？五天啊，五天的训练是会进步的。 可是，在最后一天才。猜得出了、 欸啊、这一天是成果展嘛，给你看到我的成果。 那等一下你就来分享另外一个冷笑话给我猜一猜咯。 哎，到我分享。哎，可以、啊、分享，可以，好好好、 啊、那给我猜一猜到底我有没有猜对你的冷笑话呗。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曹阳的白色恋人。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没想到我第一个冷笑话呢就被小彤打败了，他猜对了、 哎、我太聪明了。那现在呢，我觉得、哎、公平起见了，我出一个冷笑话、啊、看莹莹这个冷笑话大王能不能接到我的 脚。 OK， 来放马过来。 他的题目就是有一个猎人呢、嗯、他开枪打了一只狐狸。 OK， 狐狸 Fox 啊 Fox 对、 okay. 但是那个子弹呢最后回到去猎人的身上了、 啊、 这是为什么呢？ Fox 他就在捕猎的时候，他在 他开枪、 哎、那个 Fox 飘， 子弹回到自己身上， 回到他的身上啊。 嗯 ，Fox 狐狸， 他本来要打的是狐狸， 狐，因为他有一个弧度，他弧度他就很像 U shape， 然后 U 灯回来打到他。哎呀，对啊， 还有踩地了。 喂，我们这个是很 random 的错。喂，真的是冷笑话大王哎！ 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是逃得过，我一定猜得对的。 喂，真的，因为好反射弧啊的答案是，这就是一个 油灯票。 喂，你聪明嘞， 我们厉害嘞， 姐， 我 太棒了，你这么厉害啊！那我奖励你去看一套电影，要不要？ 什么电影啊？ 它就是 Jurassic World， 没错啦，家喻户晓的这个电影呢， okay. 它回归了，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的行动专家呢，哎，就带领着他的团队一起去到这个非常危险的岛上执行一系列的任务啦、 mm-hmm. 那你想看的话怎么样呢？ 一定要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啦，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 Jurassic World Rebirth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7月3号呢 Jurassic World Rebirth 呢陪你走入电影院，一起呢迎接这个侏罗纪的重生啦。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Anhypen 的 Bad Desire。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二个冷笑话你准备接招了吗？小彤 准备好了， Let's go。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第二个冷笑话绝对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的废了。 哎，我进步了，来， 这是正常的冷笑话了。首先，一只 husky 呢，就是那个狗狗啦，叫 husky。但是如果一群会玩音乐的 husky 叫什么？全部会唱歌，或者是乐器会弹这个吉他等等之类的。 它的重点是会玩音乐，对吧？ 对，音乐。 Husky Hush Hush Hush, hush baby, baby， 那首歌是不是 Hush baby？ 不是，不是那首歌。 OK， 我再猜一下先，我才要提示。 嗯，还要提示啊？你要提示啊？跟音乐有关哦。先给你第一个 tip 先。 跟音乐有关，所以它是一首歌名。 不是歌名哎，其实 它不是歌名的话， 不是 叫一个 Husky 叫 Husky， 对， 那一群就叫 Huskies。 多了那个 S 吗？ 啊，很多吗？ 那个 grandma 吗？No no huskies no not huskies， Dennis Erm Husky， 一群会玩音乐的 Husky， 对， 会唱歌会跳舞的狗狗， 嗯， 酷狗音乐，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那个 apps， 还是听歌的 apps 啊，还是听歌的 apps 啊， 不是这个， 一群会玩音乐的 Husky 叫酷狗， 哎，不是这个酷狗， 不是这个酷狗啊，是 Google，No。哇，这个很难呢，耶！yeah, 你会上升难度了嘞。刚刚那个 horse，OK， 我给多你一个 tips， 它是跟一个人有关的啊， 跟人有关。 你猜一猜，回来告诉你 okay, 正确的答案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赢赢啊。歌曲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IVE 的 Rebel Heart。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到底呢？一只 husky 叫 husky 吗？可是，一群会玩音乐的 husky 那个狗狗啊，叫什么呢？你想到了吗？ 想不到， 我给你两个 tips 了。第一个就是跟音乐有关，第二个就是跟人有关。 哎，跟人有关啊，就是和人名有关 啊、人名称吧 husband。 恭喜啦，答案就是 husband。 那为什么是 husband 啊？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husband， 你给你机会啊，解释一下。 因为有些人的 husband 在一起就会乱乱叫 啊，就是乱乱叫， 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喜欢在外面聚会啊， 就看那些球赛的时候， 当 brother 看到 brother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是很吵的一群， 或者是看到美女的时候，对不对 啊，就不一样了。 不是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是 husband？ 因为 band 怎么读 band 啊、 live band。 一群会玩音乐的 husky， 他们会 live band。 我今天还不错嘞，我还不错、 哦，你进步啦，你终于进步一个70分了，在冷笑话。 哇，不错不错，那我那么厉害，奖励我什么先？ 奖励你什么？跟你未来的 husband 一起看这个戏咯。虽然这个戏、 hey, not bad， 可是你的 husband 很遥远嘞，这个戏已经上映了嘞，这个节目。 不用紧，我现在就很想看了，因为 OK， 你想象一下，我是你的 husband 啦哈。如果这个周末没有事情做的话，可以去看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推荐给你的真人秀的这个节目啊，《全员加速中2025》啊。想要看的话，现在从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率先点播这个《全员加速》。速中2025啦，7月10号起，每逢星期一和二呢，晚上的9:30呢，可以透过频道308播出了。 守住国选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张碧晨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呢，地点会是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啦。哎呦，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没关系，你留守我们 Goshen IG 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送你票了。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Yeah， 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啊，现在是7:48左右吧。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的话，没关系。看一看我们的 GoShen， 快冲你的脑啊，冲一冲你就马上变成00后了。因为我们就是分享很多关于00后的一些潮语，比如说像是这个潮语， 这个 XHS 我就知道啦，小红书。这个是什么？不好笑？不对啊，不什么？ OK， 我再跟你讲，这个是不开心的意思，它是取自一个我们网络上面的谐音，讲广东话，因为我们每次讲唔开心，广东话是唔开心，就不开心的意思嘛。然后他就讲说，第一个字是用中文的不，然后他后面就用开心，就是嗨声，不嗨声，所以就 BHS 这样子。 学会了，学会了。其实如果你用华语嗨声都已经很难明白了，还要用这种烧风魔。 你会广东话了吗？ 我会，我会。 会广东话就比较容易理解。 哎，你识唔识广东话？ 我系广东人啊。 系咩？ 我中意听广东歌噶。 真嘅咩？ 系啊，我系名副其实嘅名副其实的广东人。 名副其实嘅 广东人。 咁你劲过 broccoli 咧 ？broccoli 嘅广东话真系啊！ 唔系广东话嚟嘅， 系咯，唔知咩话嚟嘅， 系外星语。 外星语真系外星语，我听唔明 嘅。你都识广东话噶？ 我识噶，因为我妈妈都系广东人啊。 你好有香港嘅 feel 啊！ 系咩？ 广东话系啊。 我同你讲，我去咗香港啊！而家几日我去香港睇咩演唱会？你知冇？ 我未知，我等你同我分享。 你了数。 果然是 broccoli 的榜呢。 广东话给给给， 我比他好一点点。 可是一开始我这个 VHS 是不好说的意思 哦，不好笑也是可也不可以，那是 S 不好不好 不好说，有点拉郎一下，因为 VHS、 哦、我就讲你觉得这事情怎么样哦？过到关没有？ 嗯， 不好说 VHS VHS， 但是没想到原来是不 不 开心， 不开心。 那不开心的话没关系，去看一看我们这个影片吧，就在 GoSheng 的 YouTube 就可以观看到了。守着 GoSheng Beyond Chat。